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的1025动生活。我是孟莹。 我是楚烟。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一起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特别符合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就是来说一说夏季户外防雨。可能大家也都感觉到了啊，我们最近这个天啊的确挺有意思的，白天呢是比较炎热干燥的，甚至有时候还挺闷热的，到了晚上呢时不常呢就得来一场瓢泼大雨，有时候会给大家一个措手不及。而往往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因为白天太过于炎热，我们喜欢在晚上参与一些户外运动，那这时候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的确是会给大家淋一个落汤鸡哈、啊，又或者说是像刚才我提到的搞得措手不及。那我们该怎么去既能够很好的享受户外运动，同时呢把防雨的这个问题也做到一个尽善尽美，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的话题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还是首先有请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牛志培。 嗯，欢迎牛老师啊。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牛老师肯定也是有很强烈的感受啊。 是是， 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爱好者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不太愉快的体验。那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入手，告诉大家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是哈、啊，这个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户外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一旦遇到雨了，确实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嗯， 但是呢，这是分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说啊。如果是我们能够在做足了充分防雨的准备情况下，有的时候雨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番的景象。 嗯， 是吧？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个防雨的这个准备的情况下，你可能遭遇的就是雨，那感觉很差。 对， 那实际上我个人呢，曾经在这个四川也好，在山东也好，我们在做好防雨的情况下，就是在下着雨的时候上山，那么在山上会看到这个雾气和云层这个衔接就特别特别的 美。 啊、对对 对, 对。 但是如果你要没做好这个防雨这个措施啊，你没有穿着防雨的这些装备去上，那肯定你最后回来的就是一个落汤鸡的感觉。 嗯。 在城市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啊，我们这两天这个尤其到傍晚的时候，经常哈、啊、电闪雷鸣，雨迅速就来了。 对 啊，实际上呢也在城市里也会这样。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骑自行车上下班、 嗯、 可能突然就赶上这个雷雨了。 对。 有的时候可能很小你点一会儿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可能很大你就需要必须找避雨的地方。前几天我就有这样一个比较的经历，我一看云肯定是要下很大。我一看我没有办法避雨了，我说索性换个心态。啊，我就来欣赏一下雨吧，我就在这个雨当中就骑回家了。 哇， 骑回家了。然后呢，但是这是在城市里，我回家有迅速的能够换掉。如果在野外，你就没有机会去换，这可能就是比较麻烦的。 对， 确实一样。对，我就比较喜欢雨。小的时候，尤其下这种大雨的，上小学的时候，都会和同学约到一块儿。啊，越下大雨越往外面跑、 哎、 去踩水去玩。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真正到了户外运动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大雨，瓢泼大雨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自己被淋湿。 嗯， 即使我们做好了防雨的准备，我们穿着冲锋衣，我们即使有帐篷，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去针对这个防雨啊进行这个做到万无一失。 嗯，所以像刚才您提到的，我觉得也可以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在城市当中 对 这种防雨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参与的这种进到深山老林啊，加个引号，就是我们的这种户外活动，尤其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防雨可能都是大家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是，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在城市吧，城市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因为所产生的危险不是很多、 嗯、 啊，除非是这个特别大极端的天气啊，我们北京以前也发生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建议呢，一般就是你不要贴着我们所谓的道路的最边上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所谓的排水设施都是在道路的最边上。 嗯， 那么有的时候呢，为了增加它这个排水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有人就把它这个所谓的 盖 儿给掀开了。但是呢，由于雨特别大的时候，它没有那个产生的漩涡，你已经看不见了，然后你很容易失足掉到那里面去。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找中间的位置走，啊，找中间的位置走。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如果是晚上，如果是黑天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要停留。尽可能停留，不要涉冒险的去涉水，这个就比较危险。 嗯， 因为我们不了解底下的情况是什么啊，包括我们这个无论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大马路上，还在这个小胡同里面，我们都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有一个在城市里面有这样的这个法则也好，就是尤其在雨天哈、啊、湿地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往亮的地方走。啊，尤其光线不是很好的地方啊，一定要往黑的地方走。为什么？因为一般黑的地方是硬地啊，反光的地方一般是水、 嗯、 啊，所以说呢，就这是在城市里 的 一 些， 对 对 对，因为光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这是一般在城市里，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嗯， 对吧？因为有可能城市里有很多警示设施哈， 对， 那如果 灯也比较多嘛， 如果到了野外，可能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 嗯、派不上用场， 看到 那些东西就没有了， 又变成零了。 所以说呢，在野外的情况下，如果是真的电闪雷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第一个反应是我们不要再继续行进。 嗯 啊，不要再继续行进，就是停止向前。如果这个时候要根据我们的地形判断、 嗯 啊，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山脊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下撤一点， 嗯 啊，尽可能的下撤一点，但绝不要下撤到谷底，甚至是山谷里面，因为这个时候由于夏天的雨季，这个可能啊，你下撤到谷底的时候，洪水会很快的就上来，所以说我们尽可能选择在半山坡的位置。如果是电闪雷鸣，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尽可能的躲避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能够吸雷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些大的树啊，大的这个什么这个野外的这个输电线路啊，这个电塔这些东西我们尽可能的躲避。 嗯， 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啊，我们保持低姿态啊，保持低姿态呢，在原地不动啊，做好防雨的准备，是我们准备的这个防雨的帐篷啊，或者是我们用的一切能够防雨的东西啊，保持原地不动。那如果说我现在要着急赶路，可能这个时候赶路会风险很大， 就不是明智的选择， 不是明智的选择。 对，那当然刚才牛老师和大家也谈到了哈，我们在户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说在城市的户外，还是说在这个山区的户外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因为下雨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做好提前的一些预防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 比我们当它发生的时候再做一些补救措施也好，或者说是已经猝不及防的时候，要来的让自己更踏实一些嘛。 没错， 对 对 对，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在城市里面，在下雨很大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种积水，然后把车淹没的这个情况。 你遇到的吗？ 不是我遇到，但是当时我就在现场，是我们在开车行驶的时候，走到一个桥洞底下，就是车停到那儿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因为当时雨太大了，然后我们就停车观望，然后我后边的那个车就是着急了，特别着急，一边按喇叭一边绕过了我，然后就往前走，走到那个桥洞的时候，那个水一下呼一下就冲过来了，整个车瞬间三秒之内就被淹没了。这个是我当时现场能见到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觉得特别危险。第一次觉得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速度太快，而且是可以说是毫无征兆，只是当时觉得雨大了就先别走桥下了，但是就一瞬间就被淹没了。就像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的话，今天想问问牛老师，比如说假如就我在这车里，这个水把车淹没了 嗯， 我该怎么做 啊？实际上是这样，这涉及到这个城市里的这个遇水的逃生了。 对、 啊、这个在国外呢，很多人的车上会专门备有这个破窗器、 嗯、对对对，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类似于我们手指头这么粗的一个撞针一样的东西，就叫专门破窗户的、 哦、 很多的呢它直接就别在了我们的安全带上、 嗯、 顺手就能、 哦、 就能够拿到。 嗯， 但是呢我们国内见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多，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我车在水里没有被完全淹没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想办法快速的离开车，不是说我的车不是保险箱、 嗯、 它会进水的。 对， 如果你的车已经完全被淹没了，那我们 那就办法就是有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就首先先破窗，破窗但要破侧面的窗，不要破前面的窗。 对 啊，不要破前 窗，就是敲打窗户，不要尝试开门，是吧？ 对对对， 开门正常来说是肯定开不 开 的。开 门是因为它是压力的作用， 对 吧？如果你开开之后，它可能还产生一个负压，往里吸水 冲进来了嘛？对。 所以说呢，像刚才您说的，一旦发现桥底下有积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很亮的面，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保持在高处，尽量不要往前去冲，不管它底下水多深，因为你不了解这种状况。 嗯。 若干年前，我们可能桥底下还没有警示，现在我发现北京的桥底下很多都已经有了警示，它显示积水有多深了。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城市里遇见的一个情况。实际上这样的种情况刚才我已经说，如果在户外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容易发生的。如果在山坳里面啊，这两侧的积水很快的就会下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刚才我们已经强调了，既不能在山谷又不能在山脊，就保持在半山腰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呢，要迅速的观察我们的地形。那如果我们身边有大树或者有所谓的那个输电线那个电塔，要尽可能的远离，啊，尽快速的远离。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大的范围内覆盖区域内，我们怎么办？已经不可能快速的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可能采用这个低姿态的行进啊，不能这个，尤其这个我们有些身上带有这个防雨装备的啊，就我们说有我拿着伞呢，这个时候你尽可能为了啊，尤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可能不要用这个伞了，因为这个伞 不能用伞了， 因为很多伞都是金属的杆儿， 对 啊，它就会 对 你现在你举了一个避雷针，你来的给当导体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在尤其在野外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穿的冲锋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不管夏天你出行有没有雨，什么季节，你都应该带一个冲锋衣。 嗯 啊，为什么这样呢？如果有雨它可以挡雨，那么有风它可以挡风，下雪它还可以挡雪，所以说冲锋衣很关键。 对，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实际上关于对雨我们首先应该有个判断。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南方雨天比较多，那对我们北方来讲呢，一般就是五一之前和十一以后，这个降水的概率就比较小，对吧？那现在我们七八月份可能降水的概率就比较大， 对。 那么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或者有某些地区，它就常年是这种有这种天气啊，雷雨天气或者是梅雨天气，这个随着季节的不同，我们要做好不同的准备。那比如说我在广西待过，那广西那个就他们叫围南天，可能他们当地的土话就是可能一个星期都没停过天，这你也没感觉到它在下雨啊，你没感觉到它在下 雨， 但它地就一直是湿的， 潮的嘛， 对，一直是湿的，但实际上是有非常小雨，我们是感受不到的。那么再就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十月份以后，这个比如说北方的就可能会下一些冻雨，这个冻雨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也可能叫雨夹雪啊，又下着雨又下着雪，下来了之后呢，马上变就化了，对，马上就化了，然后呢，地面也很，因为温度很低，地面还很滑，啊，这两种一定要很关切、很注意他们这样的这事儿。如果夏天无所谓嘛，就即使我们湿了，可能由于温度比较高，干的也比较快，尤其到冬天的时候，这就比较麻烦。 那一般咱们在户外啊，刚刚说到了可以说是像这种洪水或者是泥石流或者是滑坡，那有没有什么征兆呢？比如说我们站在路边或者在户外的时候观察哪些事物可以判断它可能马上就要有危险出现？ 这个是这就要很长时间的经验，但是有这样几个原则，你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去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啊，或者是这条线路是比较成熟，但你是对他来讲是比较陌生的，你可能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或者什么地方去，好，这个说这条线路很美，你可以去，但是呢你不是当地人，那你要提前了解当时的雨情啊，所谓的天气预报管不管用？管用，但尽管当天的作用，我们要了解它前一段时间啊，它可能前一段，就像我们对北京这一周几乎天天下雨， 是不是 一直 在下雨啊？ 对吧？这 一 周一直在下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长时间的这个雨，尤其在户外山区里面啊，它可能就是由于这个泥土吸收了很多这个水，它就有可能产生滑坡。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看我们这个尤其在野外可以看我们树上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漂浮的一些垃圾，粘在树上的一些垃圾，那就可能让我们判断它这个地方曾经涨过水。啊，可能是下雨的，突然水量增大了，这个涨水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都是可以帮我们判断。另外一个，对于这个可能已经发生过泥石流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过滚石的位置，我们怎么去判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长期裸露在这个表面的这个石头也好，土也好，它的颜色相对来讲比较暗。一旦是新的啊，滑下来的石头，或者是这个滑下来的一些泥土，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颜色比较深。 啊，它颜色比较新鲜，应该是很能够很能看出来的。 嗯， 应该是在2017年吧，应该是在2017年，或者应该对，就2017年，我们房山就发生过一次这个滑坡啊。当时我就在它的附近， 嗯， 我能够直线的看到它滑坡的东西往下下。 哇！ 他刚才主任说了，它有没有什么征兆呢？如果你远的你是看不见、听不见声音的，近的地方一定会也会听见连续的咔。轰轰，有点像打雷的这种声音，它就有可能产生石头的滑坡或泥土的滑坡。 嗯， 啊，打雷我们轰过去了，它不是一直连着的，但它这个声音呢，可能是一直在连着，嗡、一直在连着。它可能有我们说横波和纵波一旦一致的时候，它就可能产生滑坡了。 哦， 还是可以有迹可循的哈。 对， 从声音或者从前期的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在下雨，或者其他地区有没有这个滑坡现象，可以来判断的。 对，就是这都是在我们参与到户外活动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看我今天所选的这个环境，或者说所选的这个地方适不适宜我进行这些户外运动、户外活动嘛。毕竟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季节大家特别喜欢去选择一些户外活动，真的我觉得一到周末啊，大家也是在家里都坐不住的，就愿意三五成群的好友啊、家庭啊，大家一起相约着到户外。那的确像刚才牛老师提到的，我们提前去预判一下这个地方是否安全，对于大家的这个出行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从我们的这个防雨的角度。那当然了，就像刚才您也提到过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前期做的这些预防的工作都是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做好对于天气的一个就是了解，提前的了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最基本的。虽然说现在好像大家看天气预报，尤其是像以前我们每次都是等新闻联播完了之后看 天气 预 报 啊，那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的发达进步，我们已经很方便的随时随地就可以及时的查到天气预报了。我甚至在身边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真的是会不在乎天气的变化，就像我们前一阵子发生过的这种沙尘暴，他真的是连看都不看，然后每个屋子的窗户全都开着就去上班了。结果那天下班回来，他的确很郁闷，因为他要把每个屋子都收一遍，整个屋子全都是沙子。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点对于朋友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在多雨的季节。 对， 大家至少比如说我们在上班啊，每天是不是都应该带把伞啊，或者说带好雨具啊，这是最基础的嘛。 是。 那如果我们要有出行的一个计划的话，看天气预报就是更加理所应当的了。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大家现在能看天气预报都看的是什么，大家可能没太注意观察，看的都是今天或者未来七天甚至十五天。实际上我们真的要到户外活动去，或者参加户外活动，我们不是要看未来，我们要看它前面的过去的这一周或者过去的这十五天的情况， 嗯， 以及它当年啊这个这段时间的同时期的降水量是多少， 啊， 要看这个。那不是说我今天天晴，这个天气预报只是个概率事件。那尤其我们在户外过呢，尤其这个山地或者它小气候可能瞬间就变化了，几分钟之内它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它的降水概率。 嗯， 然后看它的降水总量是多少，依据这个来判断。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到这个一些地方去的时候，尤其是不是你驻地是陌生的地方的时候呢，往往这个也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事故啊。可能由于枯水啊，现在我们整个都缺水，这样有的时候原来的河滩泄洪的地方，河滩现在是很平整的， 嗯， 啊，很多人在上面。 对对。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上面有什么危险，要汛期我们什么时候放水。 对对， 啊，什么时候放水。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前的去了解。 嗯， 啊，提前的了解。尤其是在河道里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农田啊，即所谓的农田就是河道，平时不用，那有人在里面种田，有人在里面做什么事都有。那么这个时候一旦河道放水，你要没有提前意识这个。特别特别的 很危险吗？ 非常危险。 嗯， 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遇到过水灾没有？ 嗯， 1997年的时候，我在这个沈阳就遇上过水灾。这个水灾真的是太可怕了，你没有地方去躲，没有地方，你只有往高处走。当时被逼无奈，我们都上了房。 嗯， 这水灾上的非常非常快，短短几分钟之内，可能上升的速度就超过一米。 非常非常的快，因为这个可能一是降雨，二是可能上游的水库放水泄洪， 对 啊，这个时候真的是那个现在都不敢一想起来头皮都发麻，真的是没有办法。你不像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你山路上我们可以有落石，我们可以怎么规避？但是这个水来了，是你四周全是 一下就全漫过来了， 对对对，没有地方躲，没有地方，所以说要提前做好这样的话。之前呢也有过我们的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呢，这个晚上露营露在这个河道里面，上面放水把他们冲走这种现象。 对，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尤其在汛期啊，现在我们是汛期，说不定。哪些这个水库小的小型的水库它已经到了它的警戒水位，它可能要放水，那正好人家已经发完通知了，你在发通知之后才到这里面来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又不可能及时那么及时的去监控到每一个点，虽然我们现在的科技很先进了，能够覆盖哈，但是有可能往往你就可能成为这个漏网之鱼，那么就可能遭受到 不堪设想的后果了。 对，这个就比较麻烦。 对，那就是关注天气，还有关注我要选择的这个位置的， 对对对， 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这 是 必要的。 对对对。 那从我们的这个服装上，其实刚才您提到过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冲锋衣，其实是一个特别。应该叫居家出行 旅行必备， 对，好用的东西啊，就是您看说下雨可以用，防风可以用， 大雪可以用，下冰雹也可以用， 对，而且其实楚燕应该也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之前在英国嘛，我发觉真的英国的朋友们应该也都是人手一件冲锋衣， 没错，就 是为什么呀，我之前看好多明星的街拍，尤其是那些英国的那些明星街拍啊，基本上出门他们常年穿的好像就是冲锋衣， 雨伞、雨靴、冲锋衣， 对， 还有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英伦风的大风衣， 对， 其实都是根据当地的这个天气所 他们的天气原因， 反正对，在英国确实是它的这个阴雨天气是表现得非常明显，基本上是因为它的纬度比较高，所以它一旦进入到冬天，它就是处于一个白天短晚上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之前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啊，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到进入到十月之后，基本上是每天是早上8点钟才亮天，晚上3-4点钟就黑天了，一整天就是白天很少， 阴阴 晚上很多，然后再下雨，而且它是一下起来是没完没了，基本上是冬天的这个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晴天，天天是阴雨连绵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通常都会去健身呐、或者喝酒啊，去排遣这样阴雨的天气。 对， 那个阴雨天是挺严重，但是英国的雨天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会说下集中暴雨，这样不会特别多，它可能是小雨 就一直给你下 下 不停。 对， 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嘛，那种冲锋衣是大家必备的啊，这个好像就像刚才牛老师说的，是特别建议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我们选择的一个服装的。 对对对，实际上是这样，那个当然我是做着户外运动的哈，我有薄厚不同的啊，但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大家应该准备一个就是适中的啊，不是特别薄的，也不是特别厚的。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和大家分享，在户外运动过程当中遇到下雨时我们要如何应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牛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在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遇到下雨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牛老师和大家分享吧。 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大家应该准备一个就是适中的啊，不是特别薄的，也不是特别厚的。你的包里应该时刻准备着这些东西，一旦有问题了。 它可能拿出来就能够管用、 嗯、 那么这里面就说防雨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最简单的这个一两块钱的那种特别薄的雨衣也是管用的、 嗯、对 啊，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质量的原因啊，一旦一稍微遇点风它容易被刮扯了、 哎、对 啊，但是有它就怎么也比没有它强。后来呢我们还有一种就是保暖毯啊，就所谓的这个、 哦、 这个这种毯子呢它两面是金属面、 嗯、 啊，金属面它能够保暖也很薄啊、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包里。还有另外一种呢，有的人就习惯于放一把雨伞。那雨伞呢其实是个挺好的东西，但是呢尤其在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广阔范围比较大比较平坦的时候， 它可能没用， 对对，你可以用它啊，比较开阔的情况可以用。 嗯， 尤其在钻树林的时候，你就拿这个雨伞就比较麻烦，尤其在行进路上拿着比较麻烦。 对， 那么雨衣呢是这样，雨衣还分长款和短款的。 对呀、 啊，是吧？ 分身的。 对， 我也 是，是吧？ 对， 雨衣反正我建议啊，就是所谓的冲锋衣，我们就当做它就是雨衣了。那么一般的我们防水级别到一万的就可以了。这一万指的是什么？ 嗯、 是指的一个防水这个水的压力的强度。反正一般买冲锋衣，它一般都会贴在商标里面，你一问就知道了。就说它这个是水的压力的持续时间，能够它防住多大的雨。如果是一万的，就特别大的雨，它可能也会渗水、 哦、 啊。但是这个一万的基本上就我们 日常 对日常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已经足以应对了。 对，你非得说那个极端恶劣下冰雹下暴雨的天气，你穿着它去试，你说到底试试这个行不行？我们不建议那样试啊。当然， 你何必那天要出去呢？ 对对，正常一万左右的防水的就可以了。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反正我出门的时候啊，我就所谓的要真的有半天一天出去的时候，我是一定把它放在包里， 常备的、啊、 放在包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收拾包的时候都忘了，它一定在我里面、 嗯、 啊。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的小技巧啊，就很多我们户外的背包里面呢，专业一点的户外背包啊，它的在最底下那一层，它有个特别小的夹层， 嗯， 它里面有个防水袋， 嗯 啊，这个防水袋在关键时候也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不是很专业的包，一般它不会配这个防水袋， 嗯、 所以说呢，我建议还是这个能够给自己最大的保护。可能大家没有过真的在野外这个被淋湿的感觉。其实野外被淋湿，不管是身上被淋湿，还是这个脚被淋湿，还是腿被淋湿、 嗯、 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感 受。对，就最终导致的是我们的心情都被淋湿了。 这里面解释一个啊，我过去是这个对冲锋衣有了解，所以说对鞋呢就是没有那么看重， 及时的关注、 啊、没有那么及时的关注。我曾经有一次在四川的青城山，在相当于在草地上行进了大概6个小时吧。 嗯， 由于当天出去没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我们其他的三个朋友都穿的防水的鞋，就我穿的不防水的鞋。 嗯， 所以回到驻地时候，他们就跟我开玩笑：“哎，你看，我们仨脚都是干的，就你这人湿的。”所以当时感觉很痛苦。 对，谁难受谁知道嘛、 啊？可能是我们觉着不经意哈，这是一很小的插曲，但实际上是很麻烦。那别再说湿的衣服了，尤其在户外行进的过程当中。啊，湿的衣服你穿在你身上，如果是酷暑，你感觉会这个很凉爽。 嗯， 但真的是下雨，那可不是酷暑啊。 嗯、 这个呼在身上的，尤其是这个下过雨的，特别特别的难受。 嗯、对， 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做的这两件事儿，一个是呢，我包里是会常备冲锋衣啊， 嗯 啊，所谓的防雨的衣服，我包里会一定会常备一个干爽的速干的 T 恤。 哦、 啊，就这个不管是冬夏它都管用、 嗯、 但是它是干的，一定要和别的东西单独的分开，让它做好防水。 对， 那不能和一个大包都放在一块儿。 对， 再有一个我们经常啊放的是就防水的袋子。 嗯， 这个防水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到海边可能是手机的防水的袋子、 哎、 实际上我们户外也有很专业的防水的袋子，也很轻，它是那种带这个钢条的密封条的，然后一拧上就它是完全防水的、 嗯、 啊，就非常好。所以这三样东西基本上不占你包的什么空间，也不、 嗯、 没有什么重量，基本会放在包里会很管用。 嗯， 这个防水袋我觉得特别实用，因为尤其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它有可能比如说手机掉进水里面啦，或者说是被雨冲刷了，它有可能会手机会没有信号或者是坏掉，这防水袋就可以很好的来保证这个通讯是安全的、 嗯、 所以说还是挺有必要的，出去一定要带上这个防水袋、 嗯、对，而且在书包里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装这个嘛、 嗯、 对，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像刚才牛老师提示的， 这些是无论怎么着疼我们这个书包里的东西都不应该把它给疼走。 对，它其实不对，它其实不占我们包的什么位置。 对、 啊、基本上大概由一个我们巴掌这么大的空间啊， 对， 大概五厘米厚的位置就差不太多了。 对，就像牛老师刚才说的嘛、 啊、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冲锋衣又不是那种特别 厚的，对对， 不 是, 厚 是我们这个季节穿的话， 对对对， 那它其实也没有占用多大的一个空间、 嗯、 再加上一个我们必备的一件换的这种速干衣， 对对， 其实别说是防雨了，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哪怕我今天在外头活动了一下、 嗯、 出了一身的汗，我其实都希望自己比如说随身是不管在车上也好或者说在自己的行李当中也好啊，带一件能够换的衣服，这样的话让身体也是比较干爽的， 心情更舒适。 对，所以就不仅仅是说我们遇到户外的这个下雨的时候会这样，连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这样，所以说就更应该想到我们的这种及时更换的这种衣服是很有必要，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应该把它携带上的啊。那像刚才您其实提到过的那个鞋子，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当然我们在城市里还是那句话会更方便一些， 对 于大家，但是对于户外的一些活动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因为他们选择的这种方式不是那么的专业的户外运动，可能就是我今天这几家朋友我们一起约着到外头玩一玩，我们就是当天去当天回，但是他也选择的不是这种防水的鞋，就想说万一下雨不怕，我穿一双拖鞋，穿一双凉鞋，哎，这是很常见的。 对， 那这样可以吗？ 实际上我们分不同的地点啊，如果你说你在这个城市的周围啊， 嗯， 或者是湖边啊海边，你穿个凉鞋或者这个拖鞋倒是无可厚非啊。那如果你真的是穿个凉鞋穿个拖鞋去走山路，这个那你可能你愿意尝试这样也可以试试啊，这是有另外的一种体验，是吧？非常痛苦，那不是一般的痛苦，是非常痛苦。那我们建议呢，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户外运动的对于鞋的分类已经非常非常的专业化了啊， 嗯、 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会选择速吸鞋。速吸鞋是什么样呢？它的底也是有这个减震功能的，但是它呢和外界是通着的，有一般有这个纱网。会直接通的。现在我看有些这个运动鞋品牌，就这个马拉松鞋的跑鞋也开始向这个方向，为了透气用。 嗯， 但实际上我们速吸鞋就是它是一般都是钢网啊，为了防止泥沙往里面进啊，这种情况这种鞋是很好的。但这种鞋呢，平时穿着啊也不难受啊，也可以这个使用。还有我们这现在还有一种鞋叫做徒攀接近鞋，就徒步和攀岩啊接近啊，就是这就混合用了，这种鞋也有做成这个速吸鞋的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这一路都是涉水的，但是老师说了我要穿这个户外防水的鞋，这个时候户外防水的鞋呢可能又不是完全的特别好用，刚开始有一段可能是会防水的，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水位比较深，你那个防水的鞋进到里面进水了，可麻烦了。 嗯， 它防水，它进了水之后，它也防它出来，所以说呢，你就会感觉很麻烦。所以说夏天呢，我们建议啊，如果真的是我们预计到今天可能是涉水，啊，不管是在水上游玩，是皮划艇啊，还是桨板这些， 嗯， 我建议就是用专业的这个装备的速吸鞋，它很快就干 啊，它速干材料的，然后它能够迅速的透水，它起到的作用跟我们拖鞋差不多，跟我们凉鞋是差不多的。 嗯， 但它产生的这个对我们自己的保护要比凉鞋和拖鞋要好得多了。 对，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鞋子上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朋友特别喜欢戴帽子啊，在这个季节有防晒的功效，其实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 嗯， 那就可以说了，这帽子它就分很多不同的种类了啊。 对对对， 有的女士喜欢戴的是那种全檐的帽子， 全檐的帽子， 男士呢可能一般戴的就是前面有檐 的那种，嗯，帽。对 对, 对, 对，那像是帽子我们在户外尤其是在遇到下雨的时候，它可不可以理解为也是能够顶那么一点作用？ 不是顶一点，是很顶作用啊。 嗯， 即使我们戴的是个太阳帽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太阳帽也做成这个Gore-Tex速干材料的了，它也能够起到这个迅速的将你头上的水顺走的这个作用， 嗯， 啊，就是说让你头发湿的这个速度又变慢。不管是啥样的这个，只要是帽子，它都会让你头发湿的变慢。 嗯， 当然我们之前以前也讲过，当你头部的温度没有那么迅速的降低的时候，我们身体内核心的温度就是不会那么迅速的 降低，对，保持住的嘛， 所以说我们的热量就会被保持住。 嗯， 那不论是大檐的帽子还是这个鸭舌帽呢，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它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啊。 嗯， 你像我们真正在野外长时间我们渡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鸭舌帽、圆檐帽后面 还在我们的防御、 嗯、 这个防晒的这个罩 对 啊，防晒的这个我们叫俗称屁帘儿哈、 啊， 给它 盖着嘛、 啊，是我们前面还有护脸。那么都能够起到这样的防护的作用，对、 嗯， 不仅是防晒、防风还防雨。那么在对于帽子来讲呢，有这样几个好处，它能够这个防住雨，但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它这不管是啥样的帽子，它都会遮挡我们的视线， 嗯， 都会遮挡我们的视线， 对，都得仰头， 对， 只能露俩眼睛。 那么我们这另外一个就是和我们衣服连在一起的这个冲锋衣的这帽子， 嗯， 它就。不起的就会这个相对来讲遮挡视线这个功能就会少一点，但它的运动起来也会，当我们头部扭转的时候， 对对， 也会， 你就感觉你的脖子被缩住了， 对对对对，也会影响我们的视线。所以说呢，这个任何一件事儿它都不是完美的， 有两面性 的，对对，它都会有缺点的。所以说呢，在户外尤其遇见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防护措施啊，我们建议啊，有老百姓说，我们中国人的古人的智慧什么这个蓑衣和斗笠啊，我们那个斗笠啊， 嗯、 就我们俗称大草帽，很管用啊，很管用。它因为它本身那种材料，它就不沾水的， 就仿佛像你脑袋上顶了把伞一样的。就现在有一些那种改良式的啊，让你脑袋上带把伞，其实我觉得就是模仿咱们的这个 斗笠 ， 对 对 对。 所以说，但是呢，斗笠说起来挺容易，但是这个东西比较大。但现在我们也发现了，有能做成那样的，我们户外现在也有了，已经、 嗯、 它就一叠，用八角的形式给它叠起来，塞到这个包里面， 对， 也是比较好的、 嗯、 啊。所以说，还是专业的用具杆解决专业的问题。 嗯，那像是帽子，我们建议大家属于像刚才那种常备的。户外防雨的这种， 我建议一个还是戴一个圆檐的吧，因为它作用比较多 啊， 它因为圆檐后面也能起到防晒的作用、 嗯、 啊，不仅防雨，可能也晒的时候也可以起到防晒的作用， 嗯， 啊，要是它能够折叠，鸭舌帽你不管怎么折叠，它那个帽檐是折叠不了的。啊，现在这种这个圆檐的，这个是它能够折叠成像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三角，就折完像一个手绢一样，就放在包里面。 嗯，对， 我发现了哈，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帽子， 嗯， 速干衣，但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被淋雨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难受的是，可能我在打着伞走到路上，我的上身还有我的头部是能够 保护住的， 但是我的腿部。基本上那个风四面八方的吹来就被吹湿了， 还有那个雨淋也都淋的是这个腿， 对，都腿部 前还是后都会淋 到。那具体这个腿部的防水我们怎么样能做到比较好的一个功效、 实际上这样，腿部的防水呢，如果我们真的预见到说今天我们必须在这个大雨中前进了，我们不能再等了、 嗯、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穿着这个所谓的泳裤， 嗯， 啊，把我们的干爽的内裤呢先留着， 嗯， 啊，我们穿泳裤、 嗯、 不怕湿的。另外一种在我们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我们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干过这样的事儿，当我的腿用那个保鲜膜缠上了啊，外面再穿我们的裤子。那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这个冲锋裤， 嗯 啊，这个野外冲锋裤，但是我倒不建议各位这个买这个冲锋裤，因为这个冲锋裤啊，就是怎么说呢，太专业了，就是大家用起来不是那么实用、 嗯、 啊，就是而且你要包里常背着它呢，它可能成为累赘，因为用到它的地方不是很多，用它的地方不是很多，但是它确实有的时候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时候，就是像刚才说的，就连续多余日啊，那我们就必须用它。 嗯 啊，必须用它， 还是得看我们是什么 样的 前提 嘛，对对，看我们实 际 情况，所以要了解我们去的这个。刚才开头就说，我了解我们去的地方是哪儿。那就比如说我们这周六周日，尽管是下雨了，我们到怀柔，那我们就没必要拿一个冲锋裤去， 对 是吧？那可能我们今年上四川，上青城山了，或者哪儿，我一去一个礼拜，我就走这趟线，那我可能就要拿着它， 专业一些、啊、 对吧？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对， 那实在不行，我们最简易的就是我们保鲜膜嘛， 嗯， 啊、保鲜膜其实这个也挺管用，还能起到保暖的作用。 对， 可能是不是还能减肥呀？ 不过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冲锋衣是牛老师给大家的推荐。但是还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冲锋衣穿着不舒服呀，或者说他不喜欢，他更愿意选择不管是带伞也好，还是说带雨衣也好，用这样的方式去防雨。 对对对， 那在选择雨衣的时候，刚才您也说它有连身的、 嗯、 啊，还有分身的啊， 对对对， 现在它种类挺多的，然后还有材质也是分一些的，那给大家一些建议。 实际上是这样，那个可能我做了户外运动这么多年，我可能就对雨衣呢比较怎么说，就有点瞧不上它了、啊、因为雨衣这个事儿确实能够起到防水的作用啊、 嗯、 确实能起到防水的作用，但你它不透气儿， 它既起到防水的作用，它也让你起到你出汗的作用。 嗯，对， 它不透气儿，那你穿的里面，不管你穿的是速干的还是棉的，它马上就会湿。你说的，所以穿着这个雨衣就很难受。 然后有时候就搞不清到底是被淋的呢， 还 是说 自 己出汗，真的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说，那雨衣现在有很多种啊，有一种那个特别特别薄的，像我们这个塑料薄膜那种雨衣，非常简易一次性的。 对对对， 啊、 那个我觉得可以不用考虑、 啊。对，还有那种相对来讲厚实一点的呢，啊，就不都是有一些说像做的像时装一样，其实它作用也不是很大。 哦。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最古老那种，胶皮的，那是长时间站在雨当中，那都不是，那个都是。就是雨衣吧，就只要是雨衣，它就不适合运动。 啊， 我是这么个理解，因为它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它运动起来就比较麻烦、 嗯。 因为冲锋衣它不一样，冲锋衣可能我们说起来挺简单 的， 一冲锋衣它有个最大的设计是这个前面是短的，后面是长的， 嗯、 所以说呢你运动起来就会很方便。那个尤其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老式的雨衣，那个胶皮的那种雨衣特别长啊，就确实防护的很好，但是你运动起来也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嗯、 如果真的走泥泞的山路。嗯几步路之后，你的这个就会被这个衣襟儿上的水把你的裤子给你打湿了，啊，这就比较麻烦了。 冲锋衣的透气性会更强一些， 对对对对对， 确实是 那个常识。 没错， 对， 在野外运动的时候，咱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运动嘛，要行走方便。那雨衣的话，它的因为材质比较厚或者是比较硬，就会妨碍到行走。那冲锋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替的选择， 不透气嘛， 嗯。 那雨伞呢？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啊、 实际上雨伞是城市当中用的、 刘老师连雨衣都看不上就别说雨伞了、 啊、雨伞因为什么雨伞它确实能够防雨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这极端天气又有风又有雨，一旦有风你这个雨伞就麻烦 了， 是吧？ 对， 它要不就你刮翻过去了，是吧？或者而且它阻力非常大，做的更多的好像女生拿的比较多，做的就时尚点，是为了防晒用的，防雨 的 对，防雨的功能倒是越来越弱化啊。但是呢，这个雨伞尤其在这个雷雨天气啊，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用。因为它是毕竟是金属的杆嘛，如果说你现在在野外你拿那雨伞的杆当个帐篷杆倒是可以，但是你反正在野外，一是雨伞相对来讲比较沉，二是它金属东西太多，反正我们建真的户外运动过程当中尽量 不建议大家 不要拿雨伞，尤其在登山的过程，你咱们可以试想一下，你手里拿一把雨伞，然后呢你脚底下泥泞湿滑，你拿雨伞这个手势必要保持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在这种湿滑状况下应该是让我们两个手能够根据我们身体随意运动来维持身体平衡的，你这个有一个地方不动， 对， 这个脚底在滑，所以说非常不利于你行进啊。那就是那我们再反过来说，这个可能除非你的身体素质极好，你的核心极强，你的核心力量极强，你可以对对对，你还能保持平衡。所以说呢，我们尤其在野外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建议用雨伞。当然你说我没有冲锋衣，我现在正好有雨伞，我老师说了不建议我用，那我就不用，那也不也没必要，该用的时候还可以用，但是呢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它不应该是作为我们的首选 或者说是必备。 对对对对对， 这个给大家提示了啊，就是我们带的这些装备当中哪些是必备的，哪些是可选可不选的，哪些是建议大家不要在我们的一些专业的户外活动当中去选择的。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对于我们在防雨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这些物品的选择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建议嘛，刚才听牛老师的介绍。当然了，我觉得还有一点也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当然我们前期做了万全的工作这是好事儿，但偶尔可能会有那么一次或者某一次，或者是听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自己也好，遇到了我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得很充分，被淋湿了。那被淋湿了，接下来呢就会遇到一个湿温的情况。 对， 那当遇到湿温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 实际上是这样，被淋湿呢，如果我们夏天啊，我们说我们降暑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将我们这个衣物淋湿啊，这是我们夏天炎热的情况下我们降温的一个办法。 前两天下大雨，我们小区我看到就有一个朋友在夜跑，下那么大的雨他还在坚持跑，我当时在想他可能是因为刚才汗出太多了所以他觉得就被雨淋一下所以比较舒服，但是毕竟这不是我们推荐的这种常态嘛。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在野外我们这个被淋湿的，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当我们穿着湿衣服的时候是我们不穿湿衣服热量散失的3倍到5倍，那这个热量散失的非常非常快。 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刚才说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做选择啊，尤其在野外嘛，也没有什么人更多的关注你，如果这时候你的衣服已经湿透，你可以选择将其脱掉，甚至你就裸露你的皮肤就可以了。就首先我们保证了一条， 是吧？虽然我能被雨浇着了，但是我能够更多的保持我身上的热量。 嗯， 那为我们这个所谓的室温啊，就推迟我的室温。 对， 如果真的是在野外室温的很麻烦， 嗯， 很麻烦，不像在城市里，我们叫救护车、叫救援队随时就能到。那在野外，我们要突然想到，尤其在雷雨天气啊，长时间雨的天气，我们想到室温这个事儿。 嗯，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有办法来解决啊，比如说现在我刚才说的，我包里有干的。现在还下着雨呢，我现在穿着这实在太难受了。 那 我把它 换 上，我把它 换 上 啊！ 但千万别这么做，你让它干着，一直干着。你现在湿着，你就一直湿着啊！ 毕竟现在还在下，也没停嘛。 你就把它干着换上，几分钟好，它 又 湿 了， 所以你将来就没办法补救了。 对， 所以要存余粮啊，把余粮存好。即使就浇着点就浇着点吧，反正等我们真正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相对安定 的 相对安定的环境之后，我们再完成我们的这衣物的更换。 对， 如果说我们怕过早的湿，我们将我们的湿衣服脱掉。 嗯， 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啊？这个我们这个户外的大神贝尔吉罗斯啊，曾经有一次就是虽然很寒冷啊，冬天里他掉在这个冰窟窿里了，然后他上来之后虽然很寒冷，他也迅速的将他身上穿的衣服 全部脱掉， 全部脱掉，然后想办法生活。即使是在雪地里面他也要这样做， 对， 那他实际上就利用这一条原则， 是的， 否则他的身体热量散失的太快。 所以说就是当面对湿温的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脱掉自己的湿的衣服。 对对， 即使是个裸露的状态，也是可以比他穿着湿衣服他保存的热量的能力 要 强的。 对对对对， 那除了脱掉湿衣服，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迅速的来恢复体力呢？因为确实湿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身体伤害特别大的，很多人就因为湿温就在户外运动当中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那还有没有其他？ 实际上是这样，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为了抵抗我们的湿温，我们可以进食。 嗯， 啊，这里面有可能我们热水，有可能是我们这个高能量的这个，如果我这个能量棒有能量棒啊，如果没有能量棒，是我们的巧克力啊，甚至是我们的身上带的高糖类的物质，都可以来帮助我们产生热量，甚至是可以通过这个轻的运动啊，比如说我们增加肢端的这个循环啊，快速的做握手啊，伸脚尖勾脚尖，这都有可能帮助我们 搓搓手嘛。对， 但绝对不能通过饮酒的方式来让自己啊，通过饮酒叫这个叫引火烧身啊，就可能通过饮酒在某一刻你会感觉到是热，但是这是个误解， 一会儿就会让 你，这是个误解，因为饮酒之后会增大血流速度，那么血流速度一快，它散热就必定 会更 快 了嘛。对， 所以说这个喝酒不是一个这个保持我们热量的一个好的方式。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今天学习到的这些我们在夏季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防雨的问题呢，牛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还是非常的全面的。从我们前期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它，如何去预防它，又说到了当我们在准备自己这个防雨的装备的时候要做哪些选择，以及到我们如果真的发生了湿温的情况，尤其是因为下雨淋了之后啊，湿温当然这个前提可能是在户外会给我们造成的危险更大一些，告诉大家该如何去做，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来说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期节目，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也是很及时的。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学到这些知识，及时的应用到自己的这个户外活动当中，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户外活动里都是有愉快的享受的，像刚才我们说的啊，都是阳光灿烂的心情，而不要是被淋湿的那种郁闷的心情。 不光是身体快乐，心情也要保持一个干爽舒适的状态。 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牛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牛老师。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最开始的时候还不理解这个运动是干嘛，好多小孩儿踢腿，哈哈哈，然后就觉得还挺逗的。 一、 一点天赋都没有，除了身高比同龄人就是高一点，跑不能跑，跳不能跳的啊，没事就哭。好多人跟我们教练说，哎呀妈呀，你要能把这孩子练出来啊，我都服你了。 这个小时候娇滴滴的女孩子来自辽宁丹东，父母起初希望她能有个特长，借此读个更好的小学，于是让她去练习跆拳道，没想到一路哭哭啼啼，慢慢她进入了专业领域。教练刘宏伟还记得他刚进专业队时的样子。 他刚来沈阳体育院的时候呢，身体素质呢相对比较差，但柔韧性特别突出，力量稍微差一点。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也是输得多，赢得少。 长大后，这个姑娘拥有了一双傲人的大长腿，这个优势让她更容易击打对手的头部，拿到高分。之后，小姑娘进步飞快。2009年，她进了国家跆拳道队。2010年3月就获得了墨西哥跆拳道世青赛冠军。8月获得首届青奥会冠军。2013年还获得了第12届全运会冠军。2015年12月，在墨西哥城跆拳道世界杯团体赛中，帮助中国队在决赛中加时险胜东道主墨西哥，获得冠军，并荣获女子 MVP 奖。当初那个爱哭的小女孩，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我叫郑淑英，我第一次升国旗，看着那个国旗排在第二，然后放的是别的国家的国歌的时候，真的心里面特别愧疚。我下次一定要让他排在第一，就是心里面一直有这口气。 漂亮，又拿一分。 北京时间2016年8月21号，里约奥运会跆拳道女子67公斤以上级决赛，22岁的郑淑音面对的是墨西哥名将埃斯皮诺萨。2008年北京奥运会冠军，2012年伦敦奥运会季军，世锦赛双料冠军。比赛中，郑淑音的大长腿优势明显，几次侧踢都拿到分数。 没关系，你把中线守好，对，对，膝盖压住。 看台上，队友吴静玉和男友赵帅都在高声为他加油。 5分，还有最后的5秒。 最终，郑淑音5-1获胜。 漂亮。恭喜郑淑音，恭喜赵帅郑淑音这一对情侣啊，在奥运会上双双夺冠，创造了奥运会的一段传奇佳话。 其实从一开始很困难，觉得自己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打完第一场的时候被教练骂了，就觉得我没有把水平打出来，在家训练的时候也会生病，然后我就不想练，可是有的时候教练都不给假，我觉得好过分啊。然后现在知道了，就是你生病的时候该顶的时候还是要顶的。 2000年悉尼奥运会，跆拳道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就是郑淑音这个级别，陈中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也是世界跆拳道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之后每届奥运会中国队都有金牌入账，而且都是女选手。本场比赛之前两天，21岁的赵帅夺得男子58公斤级金牌，成为中国跆拳道史上首位获得奥运冠军的男运动员。而现在，郑淑音和赵帅都拿到了本届奥运会的入场券，期待这对金牌情侣再次在东京撒糖。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大家好，我是蔡徐坤。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进行，共产生男女500米、1000米、1500米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和混合团体接力，九枚金牌。2022，让我们一起在惊心动魄的比赛中为拼搏呐喊，为梦想欢呼吧。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我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 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午后到前半夜将出现阵性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范。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